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Hello， 大家好。嗱，呢个礼拜六郁敏会客室嘅嘉宾咧就系田北辰。咁啊，郁敏会客室咧呢一季咧第一季咧做到田北辰呢一集咧已经系第十二集，仲有一集咧呢个郁敏会客室第一季咧就结束噶啦。咁我哋会做另外一个新节目。咁啊，将来如果信众要求咧，就可以做第二季嘅郁敏会客室。咁我哋而家再慢慢度。嗱，呢一集嘅嘉宾咧，点解系田北辰呢？田北俊嚟过，咁要找佢细佬嚟。如果唔系佢唔高兴，但又唔系咁解，而系因为佢最近喺呢个迪士尼嗰个扩建拨款，即系嗰个立场咧，即系佢系企得好硬，就系啦，佢反对呢个拨款，唔系，佢认为呢个系一个丧权辱港嘅一个协议，咁所以政府应该要再谂一谂，系嘛？如果你要再俾钱佢嘅话，就真系要同佢讲数。大家想知道田北辰点解会够胆同政府 say no 咧？咁就一定要睇郁敏会客室呢个礼拜六。郁敏会客室逢星期六10点至11点。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周时事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日继续多谢阿 Jerry 喺度啦吓，咁就后边嗰位人物咧，就大家睇到就系今日要讲嘅话题。嗱，我就好不幸咧，今日我成个 Facebook 嘅洗版，即系佢一话一传佢话做呢個教育局局長，哇！咯，即係我 Facebook 鋪天蓋地啊！咁老實講 ，Jerry， 你知唔知呢個咩人嚟嘅呢個？ 本身就唔知 道。本身唔知嗱，最緊要呢樣嘢嗱，叫你查一啲就，即係梗係啊，麗行公司啦。咁大家就冇興趣聽咧，查到咩？其實咧 Facebook 嘅嘢，你或者互聯網嘢，大家冇興趣聽嘅啫。嗱，如果我講話就阿陳美玲小姐如何如何啊，或者佢講嗰啲咩嘢咧，咁大家瞓曬覺。你我講啊冇人，你講啊冇，你聽啊冇人。咁所以咧，即係一當佢話啊，傳佢做呢、這個。教育局局长嘅时候咧，我就有一个反建议啊，就不如揾呢个波多野结衣小姐做教育局局长啊。咁我哋就不如切入呢个话题先，唔系大家真系唉瞓晒觉啦。好啦，咁张我问你啦，如果即系波多野结衣做教育局局长，你觉得香港嘅教育情况有咩嘅边方面嘅改善咧？ 其实我谂所有学生都系会发奋图强先。 嗱，我又唔同意，我觉得小学学生系啊，特别系女同学咧，就冇乜兴趣呢样嘢吓。咁但系如果中学嘅男同学咧，就一定冇人自杀嘅咯，我觉得系嘛？咁嗱，你觉得如果系波多野结衣做教育局局长嘅时候，应该俾啲咩嘅 incentive 啲学生咧？ 可能即定期要搞啲聚会先啦，当然呢、這个。 喂，大佬有幾多學生啊？講嘅其實搞聚會， 同埋一定要去曬咁多間 中學 度演講啦，同啲學生係傾下偈咁樣，大家交流一下。 我覺得要擁抱啊，大家。我真係好相信，如果波多野結衣做咧，我哋真係啲學生會好勤力咯。嗱，舉個例，如果譬如話啲波多野結衣做嘅話咧，就大家如果攞 A 嘅話咧，就可以錫佢。 係。 咁我相信就。攞 A 嘅學生一定好多嘅，即係除非你 I curve 啦 ，I curve 就只有部分人攞 A 啦。但如果你話啊，到咗某一分嘅人就攞 A 嘅話咧，由波多野結衣，如果你攞 A 嘅話咧，可以擁抱佢錫佢一啖咧，就我諗冇人肥佬嘅咧，應該香港 應該唔會嘅。 係啊，咁點解咁好啊？叫得我哋唔用咧 嚇？因為而家佢就係揾一個歌星可以。 你唔好講第二樣嘢先得嘅，真係嚇嗱呢個話題，Jerry 基本上是跟不到的，但是剛才我問他有一個經典的即係我諗係笑話嚟嘅，我問佢咩叫紅白歌唱大賽，佢話咩嚟嘅？OK 唔緊要啦，即係你炒維基百科就 OK 啊呢啲嘢，但你未睇過，你唔知咩咧？咁呢個係又一個話題嚟嘅。OK 嗱，答翻個問題先啦，即係 即係波多野結衣做香港教育局長有啲咩好處，有啲咩唔好處咧？ 有啲咩好處就即係所有男同學都會發奮圖強咯。 唔，我又覺得唔止嘅， 我覺得係正面嘅。 女同學都會發奮圖強嘅，即係啊，只不過即係個程度少少嘅。咁你見到啲男同學個個都蜂擁，大家都即係嚇，會有一個競爭嘅心態噶嘛。咁但係嗰個難度喺邊度咧？ 個難度就係其實。如果波多野結衣做嘅話，佢根本就係一竅不通嘅。 咩話？你真係啊，性教育得一竅不通。 咁成個教 唔係老實講，我問你先，你有冇睇波多野結衣嘅先？ 睇寫真咯，可能。 哇！你真係唔係嘛？真係。 唔係咁，有時候你上網你見彈嗰啲圖你好啦， 好啦。咩叫 J 圖？ 好難睇。 咩叫 J 圖？你唔知啊？我有少少驚，我同你做節目。咩叫 J 圖啊？ 唔係本身係睇開正經嘢。 有冇講明關嘢 ？J 圖咩叫 J 圖？ 唔知喎， 哇，系啊！嗱，后边呢个唔系 J 图嚟噶，大家唔好有即系非分嘅幻想啦。OK， 系 好，你讲咩叫 J 图啊？ 即 喂，你又话 今日我可以上网 check 呢个，但 系好失望，对你好失望，对你好失望。不过你仍然都要继续喺度做节目嘅。OK， 嗱，讲呢个波多野结衣啦。咁波多野结衣最大个失败处，佢係日本人啊嘛， 係。 咁而家呢個香港人嚟啦，呢個香港人咧就喺日本住好耐啦嚇。咁就佢做盛傳啦，唔好話盛傳係傳啦，佢做教育局長啦。咁頭先嗰個問題咧就難到你啦，即係你竟然係波多野結衣你都唔熟悉嘅。咁你嗱我今晚俾翻你阿 Simon 咧，就你起碼要睇15分唔係冇一個鐘頭波多野結衣，你睇嗰時要 J。 即係點啊？咁喺個 keyboard 度打 J， 唔 係 你知唔知咩叫 J？ 打 J J J J， 你知咩叫 J 啊？你嗱真係難到暈啊！真係唔糾纏落去啦。咁你下禮拜翻嚟話俾我聽，你最中意睇嘅波多野結衣係邊一部 A V？ OK OK， 好啦，咁咧除咗波多野結衣之外，你仲識得邊個日本嘅女神啊？ 日本嘅女神啊 ，AKB 48咯，可能呢個 哇，你都好流啊，你都好流啊。咁你知唔知邊個叫上弦結衣啊？ 上弦結衣真的不知 道，唉，令我真的實在太失望了。 影星就知嘅， 影星就知道， 影星就知 道。咁蒼井 優我知 道，蒼井空你就 蒼井空就知 道，蒼井 OK 都有睇。 嗱，太難了呢啲都係走落去大家轉台噶啦。OK， 咁就算數啦。嗱，問你另外一個問題啦。嗱，呢個應該唔難為你噶咯。阿劉德華做保安局局長好唔好啊？ 點解咁講咧？要 佢做過嘅，你唔知咩？ 劉德華梗係冇做過啦， 咪寒戰入邊做過嘛？ 哦 ，OK， 喂，係 OK， 好咩 ？OK， 我哋翻嚟，好正經嘅嘢。雖然啲觀眾會轉台，但係冇唔緊要啦。即係我哋講翻呢個陳美玲先啦。OK， 陳美玲啊，你唔識佢噶嘛？ 唔識。 嗱，我識佢嘅，即係我識佢意思就話，佢喺我哋嗰個年代咧，其實係一位即係我哋認識嘅電視嘅。 藝員 啦嚇，咁咧就呢個古仔本身咧，其實就一陣間可以講講嘅。咁但係 anyway 咧，就係今日好多一個好大嘅疑問咧，就係點解揾佢做啦？咁我哋正經少少，我哋都要回答呢個問題噶嘛。咁但係咧就我就喺嗰個節目之前咧，我就要求咗阿 Jerry 咧就做個少資料搜集嘅。可能即係而家觀眾都知道大部分嘢噶，咁但係 anyway 咧，你都要即係講少少，即係嗰個你揾到啲咩嘢啦嚇。 關於陳美玲呢個嘅，即係我睇到佢就演員入行啦，咁就本身就香港歌手嚟嘅，咁就進軍咗去日本樂壇。 好啦，嗱，咁你去咗進軍日本樂壇啦，就佢參加過幾多次紅白歌唱大賽啊？ 佢參加過喺日本咧就參加過3年嘅紅白歌唱大賽。 係，咁唱過咩歌？ 這個就唱不到了，這個就 係、哎、真係 YouTube 實有嘅。咁你到而家你知唔知咩叫紅白歌唱大賽？ 我淨係知道佢係一個非常具代表性嘅， 非常咩？ 非常具代表性嘅因為我上網睇就係非常具代表性嘅歌唱比賽。 哦 ，OK， 就實際上真係唔知 道。唔係啱，我想問阿 Jerry 啦，我有個疑問，你今年幾歲？ 今年25。 25歲啊，啱嘅，啱嘅，這個 age group 係有呢個問題啦。OK， 咁你平時聽啲咩歌，睇啲咩嘢嘅？ 平時聽啲咩歌？譬如聽難曲，聽陳奕迅啊，聽張學友啊。 唔係你個 taste 好舊喎， 都舊。 其實而家冇乜新歌手啱你聽喎。 因為新歌手真係唔係好識，因為我自己又好少睇 即係連劇集都唔係好知道。 啱咁我都唔睇劇集，屋企冇電視添，或者一淨係睇網台。唔係即係唔可以睇網台，我網台我唔睇其實，我淨係上網啫嘛。係嘛？你都係嘛？ 都係。 咁你上網其實睇啲咩嘢咧？ 上網睇論壇咯，如果無聊嘅時候，同埋睇 Facebook 咯。 我真係覺得你好悶啊！你應該睇多啲 AV 啊，睇多啲韓劇係咪啊？大陸劇就唔好睇啦嚇，閒嚟追下咁樣，咁就個人會醒目啲嘅。OK 嗱，咁啊，陳美玲呢度咧就咁樣嘅。當然咧有一個即係香港人咧，其實又係一個共通嘅話題嚟嘅。係就係咧因為當年咧喺香港嘅時候咧日本歌星咧係大行其道啊。咁其實好多香港嘅歌咧。都是嚟自日本的原創嘅，咁你有冇聽過陳慧嫻嗰啲呢個千千血歌？有嘛？你知唔知原本唱嗰邊個嚟噶？ 唔知， 唔知係嘛？係，即係我哋幾日開個節目咧，就係呢個香港文化詞典啊。咁咧當其時咧，嗱聽呢個節目嘅朋友咧，好多會熟過你嘅，所以就而家我做一樣嘢就唔係話啊，我呢個節目啲咩資訊話俾大家聽，我而家資訊就話俾你聽，我同阿 Jerry 之間有 generation gap。咁呢個 generation gap 就靠啲觀眾咧去補充俾你聽嘅。咁當其時咧就好多日本歌咧，其實就即係改編咗成為香港嘅流行曲。咁譬如張國榮嗰就《風繼續吹》啦，其實就嚟自呢個山口百惠嘅一首歌嚟嘅。咁好多咁喺呢個時候咧，其實就香港好多人咧就追日本歌星。咁正如而家好多人好多後生咧就追呢個韓星啦。咁但係韓星嗰度就奇怪一樣嘢，韓國歌曲就反而冇。即係香港冇人 cover 喎，冇人做翻香港版本喎，咁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奇景啦。咁當其時咧就好多個紅星咧，將香港人好中意。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譬如近藤真彥啦，咁再早少少譬如澤田研二啦、新人秀樹啦，咁呢對對嚟講係完全空白噶嘛。外屋及烏啦，咁就想睇日本嘅歌壇真係發生咩事啊？雖然唔識日文，咁但係咧每日本嘅歌壇咧，到依家都有一樣嘢嘅，就係、是、每年咧就係一個即係紅白歌唱大賽。就係、是、男嘅歌星一面，女嘅歌星一面，我唔記得邊個紅邊個白啦，咁就即係大家即係扮爭嗰只樣，咁就即係對日本最紅嘅歌手咧，就喺喺嗰度嘅。咁以前咧，曾經何時咧，就當其時有即係應該係香港電視台直播呢、這個即係咁嘅盛事嘅。咁但係問題去到依家就係、是、大家都謝曬啦，即係唔好講話紅白歌唱大賽電視都唔想睇添啦。咁呢個就背景嚟嘅。咁陳美玲當其時咧就可以去到呢、這個。即係咁嘅競賽咧，就證明咧佢個身價咧，當其時都係相當之高嘅。好啦，咁嗱，跟住即係輾轉間佢做咗咩嘢咧？ 輾轉間其實佢就做過呢、這個日本聯合國嘅大使代表，咁亦都出過兩本書，咁就五十個教育法，我把三個兒子送入史丹福。 即係而家後邊呢個啦，即係我送咗三個仔入咗 Stanford 嚇。 咁另外就之後就因為呢本書好賣得喎，咁就再出咗本叫做《40個教育提案》，把快樂帶給香港。 咁嗱，呢個就 touch 到香港喎，即係嗱我搞得掂啦。咁跟住咧，如果我嚟香港搞咧，就搞得掂啦。咁我相信呢個係相當之近，好似本書啦，啱啱出嘅嘛。 係，係啊，冇錯冇錯。 OK 嗱，咁仲有一個咧，就細節咧，就大家可能都知咁，但係 anyway 我哋都不厭其煩同大家複述啦。就佢其實喺呢個加拿大嘅多倫多大學就修讀兒童心理學嘅，係咪？ 係冇錯。 好啦，咁即使係咁啦，其實都不足以令到佢咧就進入呢個特區政府入邊一個咁重要嘅職位，係咪啊？咁如果有呢一個嘅提議嘅話咧，咁大家其實可以有一個合理嘅懷疑嘅，就係特區政府入邊咧有啲人咧，有啲高層啊。同佢有一種某種嘅關係，咁呢個你查唔查到呢？ 其實喺啱啱講到話林鄭組班嘅班子裏面，可能有陳美玲呢個出任呢個教育局長咧。咁就今日香港某一啲報章就講到，就話其實陳美玲嘅家族咧係同唔少嘅政界商人咧係熟悉嘅。咁就譬如陳美玲嘅姐夫謝德富。咁就有呢個富豪御醫嘅稱號啦， 即係醫生嚟嘅， 係啦，就係醫生嚟嘅。咁就因為體證或者咁就同一啲城中嘅名人或者有錢人，咁就譬如李兆基、李嘉誠等等係相熟嘅。咁另一方面就係、 是、佢自己都有錢㗎嘛。 佢自己都有錢， 自己都有錢嘅，最緊要呢樣嘢。 咁另一方面咧，咁就同呢個前任特首曾蔭權咧就扯上一個關係，就係、是謝德富嘅外甥女。其實就是曾蔭權的媳婦， 就是因為咁樣咧，就講到佢哋兩夫婦就同呢個社會嘅名流咧係關係非常密切。 係啦，嗱咁大家知道啦，咁有呢啲關係其實就唔出奇嘅，原因就係因為大家喺個社會圈子啊嘛，咁你又識我，我識你，咁大家仔女結合，咁呢個就好簡單嘅事嚟啫。咁耐出道早，咁當年咧一定喺嗰個圈子入邊咧，一定有一個好強嘅社會網絡，認識好多人。咁但係咧。最大的疑問就是他有什麼能力有什麼能耐去做到這個位置，最大的疑問就是根本你即是在香港多久呢，幾十年前已經，他今年好像六十出頭，但是個好的地方就是以及個樣子跟當年真的沒什麼怎麼改變，好像都是差不多這樣，是吧，你不要頭你都不見他當年，是吧，不好意思今天經常玩你 OK 他沒有拿出過幾本書回來做即是這個局長樣，那我們就要問這個問題了，如果在那個行政的經歷上面他應該就沒有什麼經驗的，但是呢第一件事他跟這個圈子的人很熟，第二件事就是要問他政治上的立場是怎樣呢，這個你有沒有聽啊， 政治上因為我只是就看到他說見到這個佔中，就因為他本身的立場意見就是反對這個佔中的，另一方面就是對於這個梁游在這個宣誓案裏面就 Fucking China 是啦，就 Re-fucking China 就他是覺得很心痛，就 覺得他說他覺得很心痛，喊了整晚 就覺得就說年紀大的人就沒有將正確的歷史就告訴下一代聽， 如果是這樣為什麼要嫁給日本人呢， 發展可能 不知道不知道，不要問這個問題，這是一個真的一個問題來的，如果你說你是這樣你為什麼 你嫁給，其實那個又好像不是真的日本人來的，他丈夫好像其實 是韓國人來的嘛， 這個要 check check 要 check check 啦，但你都不是細節問題都不需要大家去糾纏，所以很多時候呢大家會發現一個共通的現象，正如前一陣子有一個即係前的政府的官員都講話，而家特區政府的人很虛偽，口講愛國，第一樣嘢就自己仔將啲仔女就送曬去外國，啊，第二樣嘢就自己都可能攞埋其他一啲係咪啊？咁但係即係陳美玲呢個 case 咧，你睇到佢嗰個政治立場咧，其實就喺我哋角度嚟講相當之保守嘅，嚇，即係譬如批評呢啲佔中啊，又或者。講香港而家啊回歸之後就好過以前咁樣，咁你都唔喺度住，你點知好定唔好啫？係咪啊？而家回歸亦都唔係我哋一個用語嚟嘅，我哋講主權易手係咪啊？咁但係最攞命嗰度點樣咧？就係今日有人問佢咩啊？揸咩護照？咁佢點答啊？ 佢就講話其實我揸 BNO 嘅。 嗱，我都揸 BNO 嘅。係，俾大家睇，我都揸 BNO 嘅嚇。咁呢本係舊嘅，即係呢度有個國切咗嘅原因，就係因為咧我換咗個新嘅，係嘛？我上次講過你申請到 BNO 㗎嘛？ 我申請到 BNO。 係啊，快啲去啦！即係如果唔係就唔好喺度，即係同我一齊，因為呢、這個呢度我做節目要一齊都有 BNO 做住啦嚇，真係做啊！嗱，記住兩樣嘢喎， 記得。 今日翻去 J 喎，第二樣嘢就即係跟住開始申請 BNO 喎。如果你唔知道邊申請 BNO 咧，就我介紹 Barry Mark 俾你識啊。OK， 好啦，好啦，咁我哋好嚴肅去問呢個問題啦。OK， 即係點解揾佢做？你有冇答案咧？ 可能真係因為佢出咗本書，咁就關於教育。 真係咁堅，我都出本啦，真係啊！不過就我唔可以講話，我送咗三個仔去士丹福嘅，我自己都入唔到士丹福啦，大佬真係嚇。咁你話即係覺得咧，佢出咗本書，就覺得啊，即係有一個所謂履歷可以做呢樣嘢。咁但係我睇法有少少唔同嘅，我睇法咧就係咧，其實而家嘅早班問題咧，你可以放大啲去睇嘅。你覺唔覺得而家林鄭早班好辛苦啊？ 都覺嘅其實。 得嘛？嗱，其實就唔使咁辛苦嘅，其實好簡單啫，就啊而家西環我聽嗱，邊個做咩，邊個做咩，我哋同佢搞掂曬㗎，咁你照單全收得㗎啦。咁就似乎佢而家唔係好似唔係好想咁樣嚇。咁而家嗰個特區政府個局面係好簡單啫。嗱，你又聽到呢排大灣區啦，你都聽到呢個消息啦，係咪啊？咁如果大灣區後面即係上面有一個人啊，睇曬成個大灣區，咁換言之，如果香港入面其實呢個人就係佢嘅太上皇嚟喎。咁你可以推論一樣嘢，就係其實而家呢個即係即將卸任嘅689咧，佢就想做呢個大灣區嘅區長。 咁實際上佢已經係國家所謂國家領導人啊嘛。咁佢即係有呢個權力，佢仲做埋呢個大灣區嘅區長。如果假如習近平俾佢做嘅話，咁實際上佢就林鄭月娥太上皇嚟嘅。啊，咁個具體嘅操控咧，如果佢係太上皇嘅話咧，佢就夾埋呢個中聯辦咧，就實際上咧就繼續喺呢個特區，即係香港呢度咧，也文也武，作威作福。咁你要作威作福，其中一個顯然咧就係林鄭月娥，只不過傀儡嚟嘅，有鑊就你孭，有功咧就上邊呢班領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最對於八九嚟講一個最理想嘅 scenario 嚟啦，最理想嘅局面啦。咁但係你如果你係切身處地，你係林鄭月娥，你會唔會咁做咧？你想唔想咁做咧？ 我諗佢冇得揀嘅，如果老實講。 啱啊，呢個就好醒目啊，呢個嚇冇得揀嘅。有得揀就喺呢個罅縫入邊去爭取少少，爭取翻少少自己嘅尊嚴啦，自己嘅一個自主嘅能力啦。咁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咁揀呢個陳美玲係咪一個適當嘅處理方法嚟咧？唔緊要啊，你講你直覺嘅答案啦。 佢呢唔係呢一呢一個係梗係唔係一個最好嘅人才去做一個教育局長啦。 唔係，甚至可以咁講，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差嘅選擇嚟嘅。嚇，不過就話咗俾你聽，佢諗嘅一個係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即係佢唔係諗緊一啲你即係常規諗法。即係我常規諗法就係劉德華做保安局局長啦，周潤發做呢個立法會主席啦，咁樣嚇，例如咁樣啦嚇，邊個嚇我一個最想做係邊個咧？其實我想係林敏聰做教育局局長。 點解咧？ 哇！佢食字咁叻，即係大家如果聽到佢講嗰啲，即係食字嗰啲，一定大家啲文采一定斐然噶啦，即係嚇，我諗唔到啊！啲係咪啊 ？OK， 喂，咁鬱敏出過咁 多書，你唔好講鬱敏 出過咁多書啊，都應該有翻一官半職係嘛？ 你唔好講鬱敏就唔係一官半職嘅，一般係繼續鬧人嘅啫。OK 嚇，咁咧鬱敏咧就曾經做過，因為嗰陣時你喺度啊，就做過警務處處長嘅， 肯定唔係啦， 又唔係？ 哦，我記得。我记得有套戏， 系我记得有套戏，代沟真系啊，好严重啊！ 系 讲嗰套戏咩名啊？ 广督最后一个保镖， 估咗，出资又定少少，咁咧就啊，即系喺戏入边嗰啲，如果成真嘅，咁我哋都呢个网台都捞唔掂啦，即系嗰啲嘢全部理想嚟噶嘛。咁但系而家个最荒谬情况就香港发生咗咯，就系。即係有人建議嚇，即係呢個陳美玲小姐咧，就即係去即係可以試下做下香港教育局局長。咁但係咧講到尾咧，其實你可以用一個問題咧去睇佢適合做呢樣嘢。嗱，個問題咩咧？喺芸芸香港咁多人之中咧，有冇人可能做得比而家呢個教育局局長呢個吳德儉更加差咧？ 應該暫時喺即係經過三屆政府裏面應該最差係佢。 唔好嗱，你冇咁講嗱，你頭先我講嘅就佢雖然係即係三屆政府入面最差，但係將來有可能有人仲差得過佢。嗱，我嗰個好肯定嘅 conclusion 咧，就係喺歷史上咧，即係香港係冇人會做得差過佢嘅，啊係冇人會做得差過佢嘅。你淨係喺佢睇下佢任內咧有幾多學生自殺咧？呢個好嚴肅啊！呢個唔應該用一個調侃嘅方式講嘅。幾多學生自殺？幾多學生唔開心？你睇下而家啲學生嗰、那個厭學嘅情況，你聽唔聽過個故仔啊？嗱，我講俾你聽個故仔，睇你信唔信喎？就咧有個媽就逼個細路仔做作業啊。咁個媽就話咧：嗱，你冇諗住自殺啊！就算咗你自殺咧，我會燒咗嗰啲作業簿俾你。俾你喺陰間做啊！你有冇聽過呢個？你而家即系嗱，我聽落，我唔敢，我係唔敢自信，係我幾即係幾要說服自己呢個一個係有人作出嚟嘅。但係如果你話係呢個係一個真實，即係有人咁講，有人即係認真去咁講咧，我覺得而家唔止學生黐線，係個家長都黐咗線嘅。而家係成個香港係黐咗線嘅。而咁樣有咁嘅能耐咧，就非呢個吳德儉莫屬咯，即係可以咁樣嘅。咁另外一個要提嘅咧，就係點解個 TSA 嗰個一直嗰個教育當局都唔撤銷咧？有人就懷疑，其實呢個係同呢個西環有關嘅，就因為西環有個屬下嘅機構就出咗呢啲 TSA 呢啲 作業，咁個係一筆好大嘅錢嚟嘅，所以而家就要有論香港嘅小學生不斷去做呢啲作業，去令到呢啲咁嘅出版嘅機構咧，即係繼續有錢賺。你聽落去係咪好恐怖？即係點解香港會搞成咁啊？點解會咁？咁你話寄唔寄望呢位陳美玲小姐，如果佢做到會即係搞掂呢個局面咧？咁啊 ，Gary 點睇？ 我諗即係。唔係，或即係或者講呢個答案之前，我想講一講，即係譬如我都有個即係大學同學係即係親眼見住我個同學係 跳樓， 係啊，咁就即係佢同佢好 close， 咁即係對於 點解會咁樣？ 因為都係壓力大啊，咁類似。 即係唔係我都係差嚟講，而家即係以你自己嗰個年紀咧，其實你感覺壓力係咩壓力咧？我哋嗰陣年代讀書有壓力嘅，家即係屋企父母又俾壓力啦，親戚會俾壓力你啦，學校會俾壓力你啦，咁譬如我哋細嗰陣時，我哋都有補習噶，咁而家嘅壓力同嗰陣時嘅壓力有啲咩分別咧？ 因為我哋係覺得讀緊嘅嘢其實係同個社會狀況完全兩回事，即係譬如我好專心去讀一樣嘢，但係個社會講緊嘅。 有好反彈反彈， 另一套玩法咁樣，即係譬如咁就即係呢個係最主要，我哋覺得係好無從適應嘅一種感覺嘅、 即係你覺得係啦，即係讀你好辛苦， 係啦。 咁以你自己嚟講咧，譬如你唔適應嗰陣時候，咁你會點做？ 我自己唔適應嘅時候，其實我直情置之不理添咯，我已經 即係放棄。 係啦，我讀嚟冇用咁算。 咁屋企有冇俾壓力你？ 屋企有俾壓力我嘅。 咁你會點對待咧？ 我點對待我都係，咁因為呢啲時候就會同佢係即係決裂啦，咁就 哇！你冇講咁嚴重， 我同佢哋係溝通嘅，成日溝通 係溝通最重要溝通啊 ，OK 係 咁就即係起碼要等佢明白，其實我哋面對緊嘅壓力係乜嘢，即係學 即係總之嚟講你唔開心 係啦，但佢哋就唔會明。點解即係你有書讀喎咁開心，即係翻工好辛苦啊，又或者你喺個大學裏邊哇咁多活動俾你玩啊等等咯。咁但係我哋好明白知道，我哋而家身處嘅一個狀態係唔係一個危險嘅狀態，即係喺大學你聽到有唔少嘅普通話學生係講普通話，以前係冇嘅，知道。又或者 慢慢你會習慣㗎啦。你如果譬如話你 Year One 已經入去咁多，即係呢啲喺大陸落嚟嘅學生，咁你唔覺得呢個一個問題嚟嘅？咁你最大嗰樣嘢就係因為你之前見過唔係咁樣，而家你見到係咁樣，咁就有一個分別。但係當你所有嘢由 Day One 都係咁嘅時候，你唔覺得有問題㗎 ？OK， 好啦，繼續。 咁就同埋。喺一個教育制度裏面，你係感覺到已經好多嘢係變咗質嘅啦。譬如某一啲老師，佢會同你講緊嘅嘢係一個職業導向嘅，唔係一個學術嘅又或者係一個 你可唔可以講具體少少咧？ 具體少少， 即係話佢話係職業導向嘅意思係點解？ 即係譬如我以前係讀中文，讀過中文系嘅。咁譬如讀中文系嘅時候，理應係讀文史哲啦，讀下文學啊，讀下歷史，咁但係佢會無端端開一科叫做我都唔記得咗個名字，叫譬如新媒體及傳播咁樣，喺個中文系裏邊。咁其實 咁咪即係網台咯，其實新媒體 係啦，其實就係網台，但係佢裏邊講緊嘅嘢其實就係講緊你點樣喺譬如你。佢預測咗你，譬如你讀中文系，你係教書噶啦，一係就出嚟做雜誌報紙咁樣類似嘅工作啦。咁就譬如佢講一啲方法，令到你喺呢個工作上邊係可以順利好多嘅。咁譬如點樣作一個 slogan 啊，點樣食字啊，點樣引起？ 所以我頭先咪話揾阿林敏聰做教育局長啦，教育局長啦，即係嚇呢啲就真係 finger 沙度 box 啊。OK 啊，咁我又唔覺得好大問題喎。 我覺得好大問題，因為呢啲嘢本身就係可以喺文史哲裏面，你其實你學唐詩三百首，念詩也會偷。其實好多嘢，好多，譬如啲 slogan 點樣作得好，又或者啲字點樣用最短嘅字、最少嘅字係突顯到你最想講嘅內容。咁呢啲嘢全部都係一個寫作訓練嚟嘅，我覺得係。而點解唔集中翻喺一啲喺呢方面嘅寫作訓練係？要特登開一個科目，要去上堂，我哋係學一啲咁無稽、 即係我角度嚟講，我覺得係無稽啊、 嗯！ 教你點樣食字，點樣搞 get 啊？嗰個標題， 真係咁啊！即係教你點食字都係咁， 真係 已經掂喎呢下嘢嚇！我想翻轉頭喎，真係嚇。OK， 嗱我就咁睇嘅。頭先阿 Jerry 講嗰度咧，乍眼聽咧，我又唔覺得即係一個好大問題。但係我覺得係即係而家可能你呢個困局咩咧，係你冇得揀，即係個個都係咁樣噶啦。嗱，你台大又咁教啊，有啲唔中意咁樣嘅時候咧。佢如果唔適應嘅話，其實佢冇另外一啲選擇嘅途徑。同埋最大問題，你可能你未必講得好清晰，就係、是、你係感受到個壓力好大嚇。譬如話錢嘅壓力好大，經濟壓力好大啦，學業嘅壓力好大啦。我相信呢個就係、是、即係而家種大家種無形壓力。咁呢個壓力喺邊度嚟？不一定係你自己嘅，而係話成個香港嗰個經濟條件嘅壓力好大。所以呢個壓力就在那個那個不同的方面，譬如家長啊、學校啊，俾翻壓力你哋，因為你最緊要講嘅個父母做工作做得咁辛苦，工層樓頂得咁辛苦，佢就好寄望你早啲能夠嗰個經濟條件好啲，令到佢嗰個壓力冇咁大啊嘛。咁你咪承受緊呢個壓力咯。其實就唔係單係頭先你講嗰啲科目嘅問題嚟嘅嚇，呢個我個人嘅一個很直覺的想法，是完全沒有做過任何的實證的研究的，所以大家不要怪我，也 不必要 challenge 我、okay? 始終即你們覺得辛苦就是辛苦的了，我們要了解個原因嘛。好了，現在問個問題了，就如果陳美玲小姐做了，你們覺得會不會解決了問題呢？ 我覺得不會解決問題，問題不是 在起碼她試正一點大佬，又是望下她 J 一下也好，大佬雖然她落下水 一下。如果說靚女咁不如唔好讲呢个行政嘅，或者讲一个资历啦，全部局长就换晒靓仔靓女咁 OK 㗎啦。 唔係，咁而家你話解決香港問題一個好好方法嚟㗎嘛？因為講呢個係嘛，即係你唔想，喂，大家都做唔到嘢㗎啦，而家係咪啊？頭先我哋講咗啦，屌，而家係全部西環話事㗎嘛，咁西環落咩 order 咁啦？咁頭先我哋講嗰個咧就係、是、一個宏觀問題，就係而家早班點解出現個呢個咁樣而。譬如林鄭月娥就用了一個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的方法，去令到大家去關心即係呢個早班呢個問題咯。咁你覺唔覺得你好俏嚟啊？你唔使咁猶豫啊 ，Jenny。 我唔覺得呢個係好俏，因為事實上我覺得個教育制度又或者個教育出現問題呢幾年唔係喺一個人選上邊。而係喺 成個制度入邊啊嘛， 而係成個制度， 甚至可以講係成個香港嘅社會文化政治制度入邊嘛，係即係其實係成嚿嘢嚟噶嘛，你淨係搞其中一嚿嘢，根本冇得搞嘅，係嘛？所以陳美玲小姐嗱，亦都要 be fair， 你而家邊個佢都死嘅嚇，教育你又死，這個政質財政司你又死，係咪啊？即係林鄭月娥死硬添，係咪啊？律政司都死啊，係咪啊？咁所以陳美玲，即係如果佢肯入去做嘅話咧，咁就即係要加張佢個勇氣，係嘛？不過 anyway 唔緊要，佢做咗有咩事問題，怕你都快日本嘅大佬，所以呢啲係完全冇 risk 嘅。好啦，日本人呢個問題，你覺得有冇問題咧？ 日本唔係因為根據香港法例，其實係 佢唔係日本人嚟噶。 如果唔係日本人， 即 係 唔係即係佢法律上佢唔係日本人嚟噶。但係感覺上佢都係日本人嚟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即係日本人呢個問題，你覺得點咧？ 都關係不大，我覺得 關係不大係咪？ 係都關係不大 嚇。咁我覺得咧，其實就有啲關係嘅，因為點解咧？嗱，你講到雖然佢咁保守啫，咁但係咧，哇！你一有起即係啲冬瓜豆腐嘅上嚟啊，你支唔支持國教啊，或者咩 TSA 嗰啲，咁人哋有呢把把柄啊嘛，即係你嘅政敵啊。咁我哋講緊咩政敵咧？就唔係香港嘅政敵，就係而家針對呢啲林鄭月娥嘅，即係覺得你唔聽話咧，就可以搞下你咁啊。同埋我覺得咧，呢個亦都唔未必係西環嘅意思嚟嘅嚇，即係西環唔會諗啲咁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嘅嘢嚟嘅嚇。咁所以咧，其實喺呢個所謂新聞入邊，喺新聞入邊咧，其實有已經有一啲講法，就話喺中國嘅智庫，咁我唔知咩背景啊，但係已經批評下呢個人嚇。咁呢件事無論點都好啦，咁我即係總有兩個結論嘅啊。其一咧就冇人會差得過啊而家呢位局長噶啦嚇。咁佢做咧，即係換言之 hit the bottom 咧，任何人去做咧，你同我去做咧，都係一定係谷底反彈嘅 咁所以即係呢個大家就唔需要去即係話啊批評咗如何啦咁樣。第二個係咩咧？咁樣第二個佢做唔做到咧？我覺得已經係即係相當之問水噶啦。呢、這個頭先同你講嗰個日本人個問題啊。你對香港有咩 commitment 咧？即係你有咩事上嚟？其實你揸翻去任何地方都 OK 噶嘛，係咪啊？你最多你都唔翻嚟，都唔鬼理香港嘅嘢。但係佢咁多年去講咧，我覺得始終有啲圖謀嘅，即係話其實有啲人已經同佢通過水位，其實可以翻嚟去撈一官半職喎。所以就唔係一個一朝一夕嘅事，呢個有少少鋪排。但喺而家呢個政治嘅背景入邊咧，如果佢做到嘅話咧，就比較會比較，我覺得機會反而比較少咯。但係呢個客觀效果咧，始終係我堅持嘅，就係、是、如果呢單消息出咗，大家會重新去睇一睇嗰個成個嘅組班嘅問題。大家會問一個疑問，就係、是、究竟林鄭月娥有冇自主嘅能力，係決定咩人去做，或者佢自己選擇邊人唔好，唔係我的班底。但係而家好明顯一樣嘢，就係佢組呢個班嘅時候咧，的而且確遇到好大嘅阻力。其中一個阻力就係有人會問啦：如果我入咗嚟做之後，究竟邊個係我老細？同埋有幾多個老細？應該就呢個老細話乜啊？呢個老細話取消 TSA， 呢個老細又話唔係取消 TSA， 呢個要加強 TSA， 咁啊大鑊噶啦！咁啊即係搞到即係亂曬大龍噶啦！咁可能即係阿陳美玲小姐就即係如果佢做嘅話咧，佢可能淨係聽一個老細講嘅啫，係嘛？咁邊個老細我就唔敢講定啦嚇，可能嗰個老細董建華都唔定 ，OK 係嘛？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一個簡短嘅 conclusion 啦。咁但係個事情咧亦都唔係話今日咧講完之後咧個局勢冇變化嘅，可能聽日已經唔係佢嘅啦 ，OK。好啦，咁最後問一樣嘢啦，你有冇聽佢唱歌？ 啊，未聽過， 係嘛？ 係， 唔係喺度聽佢唱歌就追好噶。你都有咁腼腆啫，即系 J 唔系一个嗱，今时今日 J 咧唔系一个坏事嚟嘅。点解你哋失落咧？就因为你 J 得少。OK 吓，系点解你哋成日即系有一种啊，即系好 depressed 咁咧？就系因为你少咗睇 AV， 少睇 AV 啊嘛。好似我哋咁成日睇咁就好开心啊！人哋系咪有咩烦恼？即系一睇完就冇啦嘛。嗱，咁佢唱嗰只歌咧就叫做 Circle Game， 听过未啊？ 都未聽過， 未聽過嘛？嗱，介紹俾你聽。嗱，佢當年咧，因為我有講過，即係當年香港係點樣？香港喺佢嗰個年代咧，其實即係同期出道，你知唔知道許冠傑啊？ 知 啊嘛。嗱，許冠傑咧，同埋啲嗰代歌手咧，其實就唔係好似後來所知咁，譬如唱呢個《鬼馬雙星》啊，啊呢、這個《天才與白痴》，其實就唔係嘅。早年咧喺美國紅嘅咩歌咧，佢隔一個月都喺香港唱翻，其實係咁樣嘅。所以當其時咧，入出邊咩嘅歌咧，佢喺香港照樣翻唱，可能乜嘢都冇改，照樣同翻唱喺香港又紅翻嘅。咁佢當年有隻歌咧，到我依家都記得嘅，就叫 Circle Game。咁即係我又問你呢個歌講咩，又都係多餘啦。你反正你未聽過係咪啊？嗱，咁呢隻歌其實咧喺今時今日香港咧，即係尤其是佢翻嚟佢去傳佢去做呢、這個教育局局長，我覺得有少意味嘅。即係好諷刺咯！嗱，佢紅呢只歌咧，就係一個好著名嘅美國歌手 Johnny Mitchell 嘅作品嚟嘅。咁 Johnny Mitchell 咧，其實係一個相當之好嘅歌手嚟嘅，入邊寫嘅歌其實好多都係好有內涵啦，啲歌詞寫得好啦，好好啦。咁呢首歌嗰個同香港有關個係咩咧？咁我而家讀俾大家聽。And the seasons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 ar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of time, carousel of time.We can't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game. 好啦，嗱，咁我亦都唔会问你呢个歌词点解，我用广东话翻译俾你听啦。就系、是、一年嘅世界咧会不断循环，嗰啲即系上海有嘅小马咧会不断去上上落落。咁我哋喺呢个回旋木马，即系时间嘅回旋木马入边咧，系被困住。我哋唔能夠翻轉頭，我哋只能回望我哋喺邊度嚟過，而呢個就係一個不斷循環嘅遊戲。我哋係不斷循環。咁你聽唔聽得出嗰個諷刺嘅意味喺度？如果喺香港而家呢個情況， 諷刺嘅意味，如果係呢一個咁嘅社會嘅困局係不斷循環嘅話，其實係對於香港人嚟講係。不会再想见到的一件事 的。Jerry 就讲了一半，因为为什么你不会好像我这样想呢？原因是大家年纪有分别。 嗯。 佢講一樣嘢咧，佢唱個歌係六十年代嚟嘅，但係如果你放喺今日咧，其實講到今日香港，即係我哋嗰輩人，我哋呢代人嗰個心態，就係咧，我哋而家不斷回望喺港英時代、殖民地時代嗰種風光，就好似佢入邊講緊嗰個迴旋木咩？你知咩叫迴旋木嘛？即係譬如你喺嗰個遊樂場入邊咧，大家坐嗰啲木馬咁，即係高高低低咁，但係係圓噶嘛。佢呢個原作者咧，佢就用咗呢個比喻，就話俾我哋聽咧，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好中意懷舊，我都好中意講翻咧以前過光輝日子係如何如何，但係咧懷舊始終係懷舊，因為我哋翻唔到去。咁呢個即係迴旋木馬嘅比喻，就係講一啲人佢哋老咗之後，想即係翻翻以前嗰個光輝日子。咁我又老咗啦，香港亦都老咗啦。即係我哋而家個即係普遍嘅心態就係、是，我哋成日去懷緬嘅喺幾十年前，我哋喺個港英嘅時代嗰種生活。咁由阿陳美玲當年呢首金曲，即係勾起我哋呢個心態，而佢今日又翻嚟傳佢翻嚟做呢個教育局局長咧，就諷刺不過咯。咁所以今晚翻去咧，你就要聽下呢首歌咯。聽嘅時候不忘嘅就 J 咁我就會做呢個動作嘅，因為嗰個就係一個懷緬嚟嘛，就係、是、咁我睇嗰陣時候我就唔會睇住佢樣，我就睇住波多野結衣去 J 嘅 ，OK 好啦，今晚 J 咗好多鑊之後咧，就要講翻啲正國正經新聞啦，咁就仲有十五分鐘到，咁另外一個正經新聞咧就係、是、呢個 Donald Trump 啦，咁其實呢單嘢咧就幾重要嘅。重要的意思呢，我首先要講講呢，就喺嗰、那個新聞入面呢，前一日琴日啦，或者早少少啦，就台灣嗰、那個總統蔡英文就話呢 ,Donald Trump 有機會同佢再次通電話。咁但冇講冇幾耐之後呢，跟住 Donald Trump 就公開講喎，佢如果同蔡英文通電話呢，佢就事先要徵詢過習近平嘅意見先喎，咁你睇唔睇出當中嘅玄機啊？ 其實好大程度上係關於近排嘅呢個朝鮮半島局勢有關嘅。咁就因為Donald Trump 就唔想同呢個習近平個關係搞得太僵，因為佢始終要希望習近平喺呢個北韓問題上邊佢係去介入嘅。咁就所以Donald Trump 就講到話佢唔想喺呢個台灣呢、這個時候佢唔想喺台灣問題上面俾習近平製造麻煩。咁就希望咁就亦都形容習近平係佢一個非常之好嘅朋友，習近平亦都係一個好嘅人，咁就好希望習近平喺呢個北韓危機上邊繼續係斡旋嘅。 嗱，呢個分析就應該都到位㗎啦。嗱，嗰個具體嗰個過程大概應該點樣咧？咁樣嗱，有啲人就覺得失望啊！屌，點解你即係 Donald Trump 即係未選舉之前即係企到咁硬，而家又插習近平鞋咧？咁樣咁佢有用意㗎嘛？嗱，個用意咧，即係一睇就睇出啦。佢未上任之前咧，他就打電話俾阿蔡英文，大家寒暄。咁個用意唔係話佢真係想同台灣建立任何關係，佢就想用呢個台灣呢一個棋子、呢、這個籌碼去同中國講數。但係當其講數係其實係未知，即、就、係、是、我絕對相信佢係未知要開北韓拖嘅。但係當其做咗先，睇你咩反應。咁你真係哇發曬癲，我又揾特使去傾，係咪？屌係咪真咁？咁啊，梗係唔係真㗎啦，一定係流㗎嘛。流嘅意思就話，屌佢梗係唔會啦。但係佢喺度又玩下你，係咪啊？我得閒如果再將來唔咩嘅，又講下香港係咪啊？香港 Hong Kong independence very good 咁樣嚇，咁咧就你又係發癲㗎嘛，係咪啊？咁所以你又俾人睇一條路啦，就係、是、咧原來你有啲所謂 pressure point 啊，有啲弱點。咁呢個弱點咧，我哋講好多次啦。呢、這個第一樣嘢一定係台灣嘅，第二樣嘢係西藏。佢有前一排其實有人有提過話不如我哋又見下達賴喇嘛啦咁樣。咁第三個佢冇講，從來都冇講。但我估將來如果即係有一之後有需要就是、香港。佢而家咧去到呢一步咧，即係去到呢、這個呢一、這個月，朝鮮半島出現呢一個危機咧，引發點其實我哋覺得係。即是那個敘利亞問題，敘利亞問題都覺得看到在這個上面呢 竟然出現了一個將國內這些注意力轉換了的一個很好的地方。所以朝鮮半島危機呢，事實上不是真真正正這個美國的 agenda 來的，這個我講過很多次了，大家可能不同意，但是即是你可以看看他日後的行為是不是體現到一樣真正的 agenda， 就是要用一些在外面的一些危機轉移了現在美國國民對他自己內政上面的一些疑問，例如他沒有報稅這個問題，或者他有沒有一些即是可能以前牽涉到犯法譬如貪污的問題。所以如果一路呢美國即在內部給他壓力是不轉移的話，他一路會拿著這些外面的東西去玩的。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即係呢個朝鮮半島嘅問題啦。咁朝鮮半島呢個問題咧，頭先阿 Jerry 講咗大概一半到。咁嗰個具體嘅過程咧，就應該係點樣呢，就係見完習近平之後咧，發覺效果相當之唔錯。因為原來習近平咧就係、是、哦食緊呢個朱古力蛋嘅，我嗰度寫咗嗌嗰啲飛啊，好啊，咁睇佢見啊幾開心咧。即係原來習近平已經俾佢呢個魅力咧所迷惑咗噶啦。即係完全都冇諗到自己嗰個國家嗰個即係利益係點樣嘅，係嘛？好啦，咁去到呢個招生問題咧，原來可以更上一層樓喎。更上一層樓就係咩咧？嗱，而家有個交換啦，我就唔喺其他問題向你施壓，甚至可能呢一個貿易嘅問題都唔同你施壓，因為佢入邊呢個報道有講嘅，譬如嗰個鋁嘅問題啦，即係話譬如中國有冇喺美國市場傾銷鋁啦，咁啊，可以就係暫時唔傾嘅。不過你要在朝鮮問題上面要幫我們一把，你覺得很具體說究竟在什麼問題上面要向這個即是金正恩施壓呢？ 其實現在大部分都在說這個核問題的，就希望金正恩銷毀所有的核武器和不要再搞核試，這個就是美國的立場來的，一直以來美國的立場來的。而美國其實是希望透過中方即是習近平是向這個北韓施壓，就希望對於這個朝鮮半島核問題是可以解決。 簡單來說就是如果要美國出手就是手術式切割，就是將你的核設施全部放下。不過這個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風險來的，因為風險的意思不是說能不能夠手術切割，是手術切割之後是什麼發生什麼事。舉個例子，譬如說即是切割完之後他跟著揮軍去南下的時候，那你美軍介不介入呢？美軍有得很少人，有幾萬人而已，夠不夠打呢？這個是一個問題。手術切割誰做最好？在美國角度來說呢，最好做的就是中國，就不是美國。而家所以一句即係嗰個真正嘅壓力係要求咩呢？實際上講緊嗱，你中國同你搞掂佢，搞掂嘅意思就係你同我懟冧曬呢啲核設施佢。因為你諗下有冇咁順攤啫？北韓即係話啊，而家你習近平講話金正恩啊，阿肥仔嗱，你唔好搞啦，我哋將來先咁。點解正恩唔聽你講啊？點解唔聽佢講？ 因為本身核試同埋擁有核彈咧，金正恩佢覺得佢可以威脅到其他國家 的一個手法。 你那個表述可能就是clumsy少少，但也get到個 point 就是他沒有了核試他還可不可以存在先，即是他沒有了這東西他還企不企得到先，可能企得到，即是外家人都覺得你還可以企得到，但是在他的角度來說他沒有了這些東西，他基本上就等於即是又沒有任何的保護 的措施是完全被你肥的嘛，所以他慢慢不能的，他最即係諗住嗰個心態就係、保持而家呢種好緊張嘅局面嚇。咁、你個個咧都俾我勒索，譬如你中國俾我勒索，你北韓南華俾我勒索，你美國又唔敢喐我。佢亦都唔可能話走去肥，個原因好簡單，佢肥咗之後，跟住俾我即係一個理由，即係大家去黐滅佢咧，佢亦都唔會繼續存在嘅。所以喺北韓角度，即係金正恩呢條肥仔嘅角度嚟講咧，而家呢個局面最好就永遠保持鬆鬆緊緊之間在這裡取得一些、利益，但這個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在 Donald Trump 就要透過要動你去解決他國內的問題，動完你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他最好不要理，是吧？關人鬼事。但是呢 Donald Trump 又找到一條橋，就是習近平想現在拿一答了，拿一答的意思就是習近平都公開說了，就是不老禮你北韓搞核設施，在以前不公開講，心底上面有咁嘅諗法，但係都覺得要維護你。但係咧，而家去到落咗答之後咧，就翻唔到轉頭啦。 翻唔到轉頭，就係、是、如果翻唔到轉頭，不如你搞埋落去啦。嗱，所以 Donald Trump 呢招咧就好奸嘅，奸意思係咩咧？實際上佢已經俾咗北韓一個 message， 就係中國已經企喺佢身邊啊嘛。如果有咩事，你喐佢先，你唔好喐我，大佬。嗱，你明唔明頭先我講咩？ 我明白你嘅意思。 明唔明意思啊？ 我明白你意思。 個 trick 喺度嘛。嗱、嗯，你用你嘅方法去復述翻頭先，即係究竟我係講咩咧？ 即係而家中國習近平佢落咗水，咁、就本身其實北韓同中國係比較親近啲。 以前係原本都比較親近嘅。甚至即係有一多利益上，即係經濟上面係北韓係要靠中國先可以生存到嘅。 咁如果而家中國落咗水，佢做咗美國嘅一個談判嘅棋子，談判嘅角色， 甚至係談判先鋒啊，係你同佢傾先啊，唔係美國佬同佢傾先嚟噶。 咁其實反而北韓佢對你個即係對你中國係更加個 仇恨 啊， 係啊。所以你大家即係呢啲新聞，你睇唔出後面嗰個玄機咯。嗱，當然玄機係我主觀嘅諗法嚟嘅，可能都唔係咁樣嘅。但係我覺得就係、是，喂，而家你 Donald Trump 咪玩你咯，你驚我講台灣啊嘛，咁我咪講個台灣咯。你喺台灣就上曬頭啦，咁你一講唔講台灣，你就乜都肯去做，咁咪懟你落即係玩北韓先咯。咁對你玩北韓咧，實際上對中國係不利嘅，因為佢同南韓同日本嗰個 case 係一樣啊。就是有啲咩事呢，最先受嗰個直接衝擊唔係美國啊嘛。嗱，話我支飛彈射到美國，咁我覺得多 Q 佢啫。即係美國已經有攔截嗰個能力啦。我甚至我唔相信佢真係有呢個能力添。但係真係爆大鑊嗰陣時，係咧側邊幾個都覺得大鑊啊嘛。咁所以咪教下你玩下你咯，睇下你自己處理呢樣嘢嘅能力咯。咁如果你係習近平，你而家會點咧？ 如果我係習近平，而家其實我諗佢都係。繼續，其實佢個行為唔係咁大嘅啫，即係我覺得 你講個回旋空間 係啦係啦， 空間唔係咁大嘛， 係啦 嚇，唔係具體少講，講啲係咩啊？ 即係其實佢只可以係繼續見招拆招咁樣嘅啫，佢又唔會主動去同你， 即係佢梗係唔想啦，話想搞落去搞出事啊嘛，係啊嘛，所以又係俾啊嘛，但係當初唔俾壓力你咯而家。所以我如果你用呢個角度睇翻，其實同蔡英文講話佢有可能同阿 Donald Trump 係夾埋嘅，即係夾埋咗先。嗱，空空你睇你有咩反應先？嗱，你落答啊嘛，落答咪即刻 friend 翻咯。嗱，如果你咁睇嘅話咧，呢個所謂 friendship 咧，呢個中美之間嘅友誼咧唔穩固噶。中國有少少有啲咩嘢行差踏錯或者唔啱 Donald Trump 心水咧，佢係揾翻蔡英文傾偈噶啦。你唔好覺得佢今日話我問過，如果我同阿蔡英文即係打電話之前咧，我要 consult 過阿習主席先，咁佢冇講過嘛 ？consult 完之後可以繼續再打噶嘛？係咪啊？嗱，所以聽説話咧，聽呢啲咁嘅老人家嘅説話咧，你一定要有少少想像力先。唉，呢啲係大奸狗啊！你有冇聽過以前一個電影對白叫曹操碌嘢？ 啊，我冇聽過呢個。 曹操碌嘢知唔知點解？ 唔知。 大奸狗啊嘛。阿Jerry 都係即係細少少 OK 嚇。咁但係我要繼續咁樣揾你做主持嘅，唔使驚 OK 嚇 OK 嚇。 唔係呢套係咩戲嚟嘅？ 上海皇帝嘛。你唔睇阿蕭生以前呢啲編劇嘅咩？ 蕭生我睇過跛豪。我睇過因為佢某啲戲有睇過，同埋如果讀熱即係香港電影，你睇最著名嗰時代係讀邵氏嗰陣時，即係邵氏嗰啲武俠片。 哇！你真係同我啲認知有好大距離喎，真係啊！我係睇咩？我係睇呢個咩啊？玉蒲團啦， 玉蒲團。呢個都是蕭生好似， 唔係，你真係又係要開個電影課程俾你啫。你知唔知邊個楊凡啊？ 楊凡 啊，又係讀電影， 唔記得呢個真係， 真係唔緊要。大家俾少少機會，俾少少機會阿 Jerry 啊 ，OK， 繼續佢會繼續去做嘅，唔使驚 ，OK。好啦，咁咧就跟住講埋呢單嘢啦。嗱，你覺得呢單嘢點收貨咧？ 呢單嘢點收貨？其實。到頭來都係要睇北韓嗰個動作係點，因為其實 我反而唔係喎，我反而覺得呢單嘢睇習近平會點搞法。嗱，而家去到呢度咧，其實香港咧，即係尤其是譬如話我同阿陳文嗰個睇法咧，即係嗰個真係出現嗰個危機嘅時候咧，其實中共應該係好果斷地係出兵北韓。 我始終堅持一樣嘢，去到依家咧，習近平係要出手嘅，出手就搞掂呢條肥仔。啊，佢出唔到手，可能佢自己本身冇信心，或者冇呢個能力。而事實上，當初咪講呢樣嘢嘅，喺佢，但係如果佢慢慢咧喺嗰個新聞嗰入邊咧，係滲咗佢嗰晚同阿習近平講過啲咩嘢。佢就話咧，當其時佢同個講阿習平講過。嗱，你要搞扁條肥仔啊咁樣，嗱呢個係我演繹啦，咁但係大致上都唔會相差嚟嘅。但習近平話俾你聽咧，其實入邊有好多難處。嗱，你聽唔聽出個玄機係咩咧？個玄機係話咧，連習近平都講，其實佢都想喐啊金正恩嘅。嗱，如果你話北韓睇到呢度咧，係即係又係對中國嗰、那個即係嗰個超級不信任同埋嗰個。中環關係咧，即係中朝關係咧，必定出現一個好大嘅咩嘅。嗱，佢放呢條出嚟，話俾大家聽咩嘢咧？因為咩嘢咧？唔係習近平唔想搞，係佢話俾阿莊偉聰聽，佢冇呢個能力去搞，佢冇呢個信心去搞。咁後邊莊偉聰想俾大家信息係話咩咧？其實習近平都想喐搖人。我唔敢講呢一個嘅。嘅對話，即係 Donald Trump 呢個版本係咪全部個版本嚟？但呢個就係另外一招，令到習近平不得不落水嘅一個招數嚟嘅。咁去到依度啦，就算習近平喐手，北韓已經認定金正恩已經認清楚一樣嘢噶啦，就係屌你同呢條咁嘅老嘢夾粉嚟搞我。咁所以北韓有啲咩嘅嘢時候咧，就第一個要揾邊個算帳咧，就可能唔係日本，可能唔係南韓，就係中國。咁如果喺一個互相猜忌嘅基礎入面，你覺得即係任何一方喐手嘅機會有幾高？ 任何一方喐手嘅機會， 唔係北韓喐就即係中國喐。 係 嗱，我好快俾你答案，因為時間得，係相當之高。嗱，所以而家你咪睇到就是、Donald Trump 佢透過呢、這、一個即係同習近平傾偈，透過玩即係呢個即係美台關係，搞到習近平要。直情入咗呢個漩渦嘅中間度啊！咁你話即係呢個世界有咩英國人玩呢樣嘢叻得過佢啊？所以呢個咧就係即係從政嘅人咧，即係奸唔奸咧，係咪曹操碌嘢咧？就即係大家睇到唔係咯？咁 Donald Trump 就肯定係曹操碌嘢咯，係咪啊？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最後咧就要求啊，俾阿 Simon 啊 Jerry 啊，今晚咧就睇下波多野結衣。 同埋睇陳美玲 嚇， 睇陳美玲。 陳美玲就睇下點咧，都波多野結衣個 Simon 嚟噶嘛嚇，波多野結衣翻嚟咧下禮拜話俾我聽，你最中意睇佢係邊一部戲，邊一部 AV 啊，同埋邊一個情節係嘛？你知唔知咩叫顏色啊？ 唔知呢啲嘅知。 你唔好教衝先啦，其實你唔知嘅，你白知嘅咩叫中速啊？ 知梗係知啊， 又知係嘛？下禮拜翻嚟。逐個逐個聽話介紹俾大家聽 ，OK， 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